三届。然后下午就参加司电阅读室啊，是大二的，这英文比较难，三毛。 他不是，这是戴维所写，大维所写的，那里头的内容是大维一生的故事。所以大维呢，你会发现全旧约里头三几个大的人物，一个人物亚伯拉罕，第二个人物摩西，第三个人物是大维，对吧？那我们会发现呢，大圣经所记大维的故事呢，描写的内容比亚伯拉罕摩西还要多，而大卫所经历的比亚伯拉罕摩西还要多。那大卫是完整的在神面前的，对主的救恩呢有非常完全的领受。按照实际经历来说呢，他年轻的时候在家中，他的父亲不喜欢他，所以父亲是轻视他的。到亚摩撒摩尔啊，奉神的引导啊，要到家中呢，他父亲耶西家里搞一个儿子做王，耶西很高兴，说请撒母耳吃饭。撒母耳一看见大儿子了，高人一头了，很英俊，心中大概神要告诉他，就说不是。老二啊也非常好了，这个又不是老二，也不是，老三也不是，老四也不是，老七也不是了。撒母耳奇怪了，神明明引导我到你家中要立个你儿子嘛。问耶西说：“你还有儿子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还有一个，在哪里？在野地牧羊。”什么意思啦？在他父亲里头呢，我大卫不会做王的啦，父亲都不看重他了。那么撒母耳怎么说？快快把他找来！你不找来的，我们就不吃饭的。好，所以那么耶西派人去找大卫了。那我是大卫的，我偏不来。你当初也不请我来，现在找我的话，你们饭也吃不成功了。那大卫呢，就跟着就来了，是吧？这个什么，我偏不来的话，因为我不是大卫。年轻的时候呢，父亲这么的歧视他，他没有埋怨，没有反抗，还是非常慈祥的心情。年轻不容易哦，那只有十几岁了。那么大卫做了好多的诗篇呢，按照我所了解的诗篇第八篇呢，耶和华你在全地了，你把你的荣耀铺张在天了。我就看见了说，我说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你觉得比天使微小一点了，却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希伯来书呢，就说大卫这个诗篇呢，就预言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做一个人的。那么这篇诗呢，照我好好读诗篇的话，大卫十几岁做的，所以大卫呢，没有像扫罗呢，受过了那一些老师的教导，他的教导是什么？天地的万物成为他的教导了，什么都教导的。他被父亲赶到野地牧羊的时候呢，在那个时候呢，看到天地的万物呢，了解神的心意了。所以你要读了新约的话呢，罗马书第一章说了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全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对不对？你我去看了，你如果不信主了，看天地，神的大能够知道的，神性你不一定知道，对吧？大能嘛，这么宇宙嘛，是这么大的嘛，太阳朝着宇宙，地球朝太阳转的吗？月亮照着与地球来转嘛，这个神的大能嘛，那真正只有神能够创造的嘛。神性你不知道，这神性呢，其实仍然在地上能够看得见的。怎么看得见呢？当我还在台湾的时候，四十几年前我台湾呢，有一次高雄一个火烧了，救护车的消防队把它救灭掉了，有个墙倒下来了，一倒下的地方呢，有一只那个鸡啦，烧焦了，烧焦的时候呢，消防员呢看这个鸡烧焦了嘛，墙角上嘛，脚一跳，下面四只小鸡还活着的，是吧？所以到火烧的时候啊，老鸡把小鸡啊放在它翅膀底下了，自己烧死了，而小鸡还活着，叫什么？神的神性明明可知的。所以神性不过在人身上呢，连这一个的小一只母鸡了，它都有爱的那个神性， 对吧？所以这是新约罗马书所在了，自从说天地以来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但是一般的人的话呢，都知道神的大能，不大知道神的神性。你仔细一点的话，还有神的神性可看的。那么大卫呢，在他父亲牧羊的时候，在野地了，看见神的大能和神的神性了，所以他这样子非常的敬虔，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全部的圣经记得大卫头一句话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啊？ 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 合神心意的人，那个时候呢，大卫才十几岁，是吧？合神心意了，这句话中文翻译不好。他十几岁嘛，年轻人嘛，他不老练怎么合神心啊？是寻求神心意的，这个合字了应该是寻求的了啊。所以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一直寻求神心意了，父亲这样轻看他的，他总寻求神心意了。所以等到以后的撒母耳来了，因为他回去的话，他寻求神的心意了，他不会赌气，他就不回去了。那这个是大卫了，所以大卫的一生呢非常特别。等到了大卫了，来到了以的，有一天呢，乃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，他爸爸呢叫他带一点食物了给他的哥哥，是吧？到军队里头去了，他军队去，哥哥就怪他了，你为什么来？那几只羊谁照顾？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大卫家很穷，牧羊的人呢都是一三百只、五百只了，哪里几只的羊吧？所以这证明说了，大卫的家呢，他的祖父呢，那个已经很有钱的了，但他父亲已经没有钱了，很穷苦的了。那很穷苦的话呢，这辈过了之后呢，大卫到军营了，那是哥利亚向扫罗挑战嘛。扫罗挑战了，扫罗是军士了，战士了，都不敢跟哥利亚打仗吧，人高了一头，他拿的武器了好大的了。说只能够营房里头躲着，说扫罗说谁跟哥利亚打仗的了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他，对吧？那这是中国，西方是说中国也是如此，皇帝把女儿嫁给你嘛，是吧？结果扫罗大卫说他有去打仗了，说扫罗听着了大卫可以打仗了，好高兴了，就大卫来一看呐、什么面貌红润清秀的，那打仗的人面貌肌肉很深的嘛，面貌红润清秀的，怎么能够打仗了？说扫罗看看，这不像打仗一个人吗？他为什么面貌红润清秀？亲近主嘛，亲近主到一个地方，脸上的是红润清秀的嘛。那么他去打仗怎么说的？对，过来，你是靠着刀剑了，我是奉着耶和华的名来跟你征战的了。说扫罗还不放心了，你怎么能够打仗呢？大卫怎么说了？我在你我父亲家的牧羊的来着狮子，羊群中的孩子去了，我过去抽着梳子的胡子把羊救出来，一只熊呢把我一只羊抽出去了，我过去把熊打死了，我把这个小羊偷出来了，这个叫什么？他要照顾小羊，这样的人呢才够资格做皇帝。你没有这种心情了，不能够资格做皇帝了。那他能够有这个资格是什么呢？有凭着信心。所以他跟扫罗这么着，耶和华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了，也必定拯救我这个哥利亚，是吧？所以他就跟哥利亚打仗了。那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嘛，哥利亚呢竟看见有人来挑战了吗？哥利亚到前线就出来了吗？扫罗手上没有武器的，武器是什么？丢石头的东西了啊！你丢石头东西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哈？我两次到以色列了，专门买一个丢石头东西。这个有个的这么长，一个袋子有一个布了，是这么大的了哈，就这两边都留着嘛。它转转中嘣就摔出去了，所以我们也买了一块钱一个嘛，买没做做纪念嘛，怎么摔不远的了？他还摔得远是什么呢？哥利亚来打仗，前头有个年轻人，有个挡牌挡住的了，能够挡到你射箭给我挡住了，他绕过了盾牌了，打在他额上。大卫什么？大卫是在这牧羊父亲羊群学的，是吧？能够这样这么远了，我们怎么样丢都丢过的标准的了，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。大卫这样学的嘛？那他一面是学了，一面是靠着耶和华了。 是把哥利亚打死了，嚯嚯嚯，以色列百姓唱歌跳舞了，怎么讲呢？大家记得吗？怎么讲？ 少数 是千千，大多数是万万，对吧？所以这时候今天是民意调查，是吧？所以我是大卫的话，民意调查了，已经我比你好厉害了，你个王位让给我了吗？啊，当初撒母耳已经把我已经高的我了吗？我杀死哥利亚的吗？那么这句话呢，害了大卫，什么呢？撒母耳想杀他。所以撒母耳啊，就大卫那把兵，扫罗也杀他，扫罗也杀他，就成为撒，这扫罗管兵器很近吗？很近，用刺的枪雷刺他，三次都躲避了，三次都躲避的话呢，他也不知道了。以后他大卫跟扫罗的大儿子拿单很好朋友嘛，那么拿单说：“你等一等，我正是试试看了，详细我就不讲了。”那正是父亲要杀他了，只好呢，他只好逃了。因为他不能在以色列的国境里头，就逃到了外面了，逃到非利士那里了。非利士人那一个加特的非利士了，非利士是一帮一帮的，在加特的非利士帮呢，还是等大卫很友善的接待他了。但以后非利士其他帮的，这个大卫就算是哥利亚的嘛，你怎么会接待他了？所以他没地方逃了，只好装疯。对吧？装疯了，口水流了，墙上乱写字了，写够的时间了，皇帝叫他去，我何必叫你疯子的人走？所以他只好到了犹大的旷野，到了亚路兰洞，是吧？亚路兰洞了，有一些人跟着他去了，为什么？就那些各个城中做流氓的人呢、啊？这流氓啊不好的了，过得这个城里都容纳不下了，怎么办？逃到亚路兰洞跟着大卫了。那么我如果大卫了，不敢收的吗？我如果收的话，等我晚上睡觉，他把我头都砍掉了吧，是吧？那大卫了，收了他们了，大卫教导他们，这个人变成300个大卫的勇士。所以以前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你大卫了杀死哥利亚不能做皇帝？为什么你杀死哥利亚了不能够打胜过了整个非利士族？不能胜过了以色列的东北边的亚兰族，东南的以东族。你靠着一个人呢，杀死哥利亚能力呢，怎么能够？他需要300个勇士来帮助他嘛，才能够平定这个所有的仇敌嘛，把国家建立起来。那这个300个勇士什么呢？完全在旷野跟着他的时候，用属灵光景改变他。说诗篇的一篇呢、啊，他说你们听呢、啊，少壮狮子还确实挨饿，所以他们在旷野嘛，有狮子叫，知道这是老虎叫，这是狼叫，这是狮子叫，是吧？有狮子叫的话，就知道这是老狮子还是青年狮子，他也知道了狮子叫了，刚刚抓到一个动物的叫了，好已经啊挨饿的叫，他看见什么跟随他的说啊，少壮狮子挨饿在吼叫了。是吧？这个他们看见吗？我们依靠耶和华，一样好处都不缺。就他这环境里面呢，连少壮狮子都会挨饿的了。但是我们信靠耶和华了，把这个300个人转变过来了，完全成为大卫的勇士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有这个300个勇士了以后呢，他就到希伯伦做王。希伯伦做王过了7年之后呢，那个北边的10个以色列族呢，请他做王了。他把国的首都搬到耶路撒冷去了，就成过耶路撒冷王了。那耶路撒冷做王了之后呢，先打服了迦南地的非利士人，再是派军队去了打服了东北的2个亚兰族，2个亚兰族里头一个亚兰族呢，就直接在叙利亚，大马士。是首都的嘛？说大马士叙利亚一直到现在是以色列死仇的，啊，死仇的了。打过了之后呢，再打了东南的以东了啊，以东了。以东的话，就现在约旦，约旦现在不强了，在当初时代的约旦非常强了，把其他国家都平静下来了。平静下来，国家建立起来了，不是他的目的。他说他是合神心意嘛，心神啊，他心意是什么？要耶和华来造殿，能够耶和华造殿了，这是他一生生活中的盼望。所以他为着造殿呢，这个神说你不可以造， 因为你杀了太多的人了。你啊，我，你要给我造殿的话呢，你不要，我要给你造一个家，你知道哈？原文的殿和家是同一个字。你要给我造个家了，我要买你的账了，我不要了，我先给你预备一个家。你家就生个儿子嘛，所罗门啊，替我来造个家，是吧？这个不会欠你的啦。所以大卫不能做吗？不能做的话，预备了金子十万塔林德，银子一百万塔林德，铜和铁多了无数了。这样他死了之后，所罗门把殿盖起来了。那这个的话，所罗门把殿盖起来了，就大卫一生啊所盼望的。那这些故事什么？就是外头的历史上的演变。内心的感觉经历全是诗篇二十三篇，所以我呢跟你们从历史上来讲了，诗篇二十三篇是什么？诗篇二十三篇呢，下午都已经讲了，头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所以下午已经讲了，我们都很欢喜羊嘛，这羊是最笨的，羊啊，这个牧人啊，两三不这羊的话，一定就是狗来保护他的，羊啊对狗和狼都搞不清楚的，羊狗得保护它，狼要咬它吗？给狼咬了哇哇就叫了，也不会逃的，这羊是最笨的了，也没有能力反抗那些仇敌了，所以这一个羊如果没有牧人照顾了，一定给野兽咬死的。所以他说，我不过是这个像羊一样的，但现在什么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一辈子了不是靠着我的才干，不是靠着我的能力，靠着我的牧人呢照顾我了。所以他头一句话说道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你们如果学文学的话知道，头一句话呢包括整个这个故事的，必不知缺乏，必不知缺乏是一生的经历了不同的情况，不同时间呢都是神给我供应了，不是靠着我的了。所以他这一句呢，是头上一句呢，他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了。那么好，耶和华把他当作羊啦，来带领他啦。第二步是什么？是享受，不是要工作。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了，我在台湾呢，以后认识了校园团契，校园团契我去讲道，训练他们这一些的传道，他们这个一些初期的那一些校园团契的同工了，我去训练他了。我说我一到你们校园团契，你们的做工的做法我不赞成。他领导你为什么不赞成？我说你们做校园团契，带中初高中初中和大学学生一信主了，叫他来服侍主，做这个那个。我说你们这种带领，我有非常不好的话，短命的，不会时间长久的。我说我年轻的也不是我，在我们教会中间呢、啊，我十四岁、十五岁在你这种带领了，在带领他们，带领我们年轻人不做工的，好好爱主追求，不要做工。等你过几年了做工，爱主追求好了再去做工嘛，凯都不要去做工嘛，好好去享受嘛。那这我根据什么？诗篇第二篇，两个享受。一个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地上呢，安可在那可安歇的水边，是吧？那我下午都已经讲了，你们下午没有来的，我听录音了。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什么？把神的话当作粮食的消化。在可安静的水边，什么领受圣灵了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了。所以我都已经讲了，基督教的信仰和儒家。道德的标准相反的，而达到标准的路完全不同的。儒家是凭着理智上讲解了，然后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能力去达到这个的路了。所以孔夫子当初讲的时候呢，72个人呢能够跟着他吗？果效不多。那王阳明先生起来了，那个儒家更加广泛。你看中国的历史啊，王阳明什么？要发内心之明，克制里头的恶。所以王阳明呢，不是孔夫子当他有高的标准了，有达到的了。你要发现每一个人里头有两个，一个有内心之明，一个内心的邪恶，跟圣经真理差不多了。 那王阳明怎么说？你要发挥你里头内心之美，克制里头的恶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达到孔夫子所讲的到了至善的境界了。那么这王阳明先生是实用的，但是王阳明先生呢，也没有办法自己达到这个好的了。基督徒达到了。基督达到怎么样呢？是我都跟弟兄姊妹讲个古怪的话了，糊糊涂涂就得胜，清清楚楚就失败。说你清楚应该怎么样了，这不失败的吗？什么叫糊涂了？我做不好吗？我依靠主吗？得胜了，是基督徒就这么改变了。说我基督徒长进了，有一个了秘诀，脸皮厚，犯了罪就认罪。不要说克制，我就连这我再不犯了都没有用嘛。你克制的话，下次还会再犯的。脸皮厚了，主啊，我又犯罪了，求你赦免我。这个脸皮厚，神的恩典就来了。那这恩典来了，说神啊，你要帮助我，你帮助我，我下次又犯罪了，脸皮厚嘛，就这样就会得胜了嘛。你说哦，我不应该犯罪了，我不应该做错事了。你看的，保证你做错事。说你轻轻做错了吗？糊糊涂涂依靠主了吗？那我从哪里来的？我从诗篇中读出来的啦。所以他第二步什么呢？这是来到神面前呢，像羊躺卧在青草地上来倒脚，把这些神的话呢，反复的思想呢，领受了。是我上下午已经讲了。第二个什么呢？乃是来到溪水旁边，是安静的水边。都没有水波的啊，不是说哇哇叫的了，是平平静静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，做生命的灵了。那么有这个的话就很好了。那么现在肯定会讲第三节了。那第三节是什么？第三节呢，我们这打出来了。好好好，它第三节乃是在这里，我们一同来好吧。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对自己的灵魂到 一路走一路，要注意啊！我这样呢，已经第二节了，在青草地上领受神话语当作粮食。我也到溪水旁边呢，有圣灵的能量写在我身上了。到这个时候发现了，我灵魂还没有苏醒，奇怪吗？应该已经苏醒了吗？那保罗，那大卫怎么说？第三节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醒过来了吗？那中文的翻译，所以这个苏醒这个的字呢，好，有不同的意思。有一个的意思呢，就是恢复；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复兴，就是把圣灵魂的功能啊重新恢复复兴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读经了，很好领受了。我们呢，领受圣灵了，这里都感动了，那要我传福音就不会传了。看见人呢，讲出了口了，啊，明明知道主耶稣救恩很好了，对你不信主的呢，你不敢给他传，是什么？你都读圣经了吗？都像羊在青草地上吗？你都是像的已经在可安息的水边吗？但你灵魂呢，没有复兴。没有恢复，恢复什么呢？就你灵魂的功能显出来。所以到第三节的时候呢，有了这一种的青草地上和安静水边的经历了，你的真正你这个人的功能没有显出来。功能显出来是吧？要有第三步，第三节了。那第三节是什么呢？第三节呢，乃是啊，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所以大家要记得啊，新约圣经罗马书里头了讲到称义，对吧？称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在自己的能力都做不好的里头了，靠着耶稣宝血洗净了，我们被神称为义，免费的，神赐给我们的，不是靠着我们的。但是你去看罗马书啊，第三章里头了，我们在律法了不能称义的，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称义了。到了第四章啊，到第五章和第六章，不是称义，乃是这个义字啊，旁边一个字，行义，行走，行义了。 生意是主耶稣宝血替我们洗净了吗？我们罪赦免了吗？神成为义了吗？那今后我们怎么做人法呢？我们做人并不是说白天犯罪晚上认罪吗？明天再犯明天再认罪吗？这叫称义吗？但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这一步呢叫称义。诚意是什么呢？我不再犯罪了，我不是在犯罪之晚上在认罪吗？我的生活行为都改变了，都是做义的行为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你们在今天呢，诚意都没有问题了。诚意不一定有一点了，圣灵会带领你们了，但是你们的整个行为中间呢，不一定完全的诚意。说诚意是有了，说我告诉你们呢，我常常有好多故事。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我初中已经信主嘛。交大有个的团契，礼拜五晚上呢，60个70个人。那么我们交大一久了，47年一次布道会了12天，有40-50个人同学信主的。我好不容易啊，在学校里头开了12天的布道会了。啊、哦，要开布道会了。那有这些人啊，都是信主的。那个有一个时候呢，过了2个月，有一个弟兄起来做见证了。他说啦：“我啊，衣服啦，到洗衣店去洗嘛，是吧？你要考究一点人的话，当初衣服啦，不像现在啦，不洗的话，不去烫的话，皱得要命嘛，很不好看的。所以都要去洗，自己洗。他也没有时间洗，也没时间烫嘛。所以他经济不错嘛，到洗衣店去洗啦。”那这个很简单的哈，洗衣店洗过啦，过2天去拿啦。他洗了4件一衬衫，拿的时候老板只有他3件。哎呦，他一看见了，老板算错了。我他这买是他洗了4件嘛，他寄过3件嘛，很高兴嘛。一回来呕不平啊，我偷了钱了。他说我哪里偷吗？老板自己忘掉了吗？他说你没有还，你这个钱没有给他，等于偷的吗？就很不平安嘛，很不平安怎么样？就再去找饭这个洗衣店老板了。哎，老板，我这是有4件衬衫给你洗的啦，我来拿掉，你只拿我3件衬衫了，有一衬衫前天没拿了，我现在还给你，这叫什么？叫行义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偷了钱求助赦免用宝去洗净吗？我不再犯罪了嘛。所以这个啦，总是在诗篇第23篇第1、第2节呢，能够的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到可安息的水边呢，灵魂还没有显出功用来。他呢，老板说：“哎呦，你很特别了。”许多人呢，都他我算错，他也不来还的，你会还的。他怎么说？我是基督徒，信主多久？才2个月。所以这个老板好受感动的，是什么？他跟他传讯啊，带老板信主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老板信主是什么？就是恢复他的能力，复兴了，让灵魂的功能被恢复过来了。他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了，还没有啊，有一种能力跟老板传福音了，乃是他发现说了，老板少要他付一件衬衫的钱啊，他回去梗了很高兴，以后很难过了，结果圣灵感动他把钱还掉。所以这个不是叫做称义，这叫行义。这种行义的话呢，他才是灵魂的功能啊，敢跟老板传福音啊，带老板信主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也怕你们中间呢，爱主是爱主了，传福音不太有果效。跟人传福音了，你讲了清清楚楚了，人家听的根本是当耳边风一样的了啊！为什么道理？因为你自己生活中间了还没有行义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诗篇第23篇呢，就也是什么呢？它是我的灵魂苏醒了，由我来走，引导我走义路了。为什么？神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。如果我不行义的话呢，像我这个的同学啦，如果他这是洗了4件衬衫啦，只付3件嘛，你如果不去还的话呢，以后老板知道了，把主耶稣都骂了嘛，你们信耶稣的人呢都还会这样。所以你们要知道啊，我 跟你们不认识，但是我确定有把握，你们信主了，你总是有一些不一接近不易不发的事留在你身边。我也不相信你们没有留。按照我的经历来说啦，我十四岁信主的嘛，好喜乐嘛。所以我已经讲了嘛，我听了福音的时候很受感动，我是罪人呐、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。我知道我说耶稣啊，你不知道是真的救主，不是假是假的救主了。如果真的就救救我了，如果不是真的就算了。我也没有闭眼睛嘛，我也没有跪下来祷告嘛，我自言自语祷告嘛，我就这么信主的嘛。信主了之后，我也都不知道信主嘛。过了十天呢、啊，我在马路上看见个小学同学骂他一句了，马上里头我感觉你怎么来骂他呢？我就发现什么呢？他引到我走异路了，不能再骂他。不是骂人啊，求你主赦免了，不能再骂了，引导我走那个异路嘛。那么我这样呢，受了感动了之后，我发现了，我这自己的抽屉柜子好多偷来顺手牵羊，最多是什么粉笔铅笔了，学校走的时候粉笔和铅笔了，下学就学校带回来的嘛，顺手牵羊嘛，也算不了什么嘛。那么我呢，也跟你们讲过了，我当初听福音的时候呢，在这个传道说一罪人嘛，我都说我不是罪人吧，我十四岁哪里有犯罪了？后来就我想起来了，我小学五年级，有一次啊，放学了，到康乐社去躲在里面，同学就走了。围棋子嘛，你们知道你们学围棋要白的和黑的嘛，是吧？那我们家很穷的，没有围棋子嘛，我们也不会玩围棋嘛，我们玩就是西瓜棋，七个黑的七个白的啦。那我们都有没有东西好玩嘛，就是围棋子偷个七个，偷个七白的七个黑的偷回家的嘛，那玩了就玩了。但我听福音的时候呢，你偷了学校十四个围棋子了，你一定会还。我说主，我下次不偷了吧，就我归还都不好意思了，说圣灵一直感动我了，说以后怎么办，我回到学校里头去了，去看我的校长，我已经毕了业了，因为我几年都我到上海都没有回定海嘛，我祖父过世了，到定海去安葬了，我就回定海了，我那个时候已经交大读书了，我到小学去了找校长，校长我也不知道校长姓许的，我主要读书的时候他一个体育老师，我一去了，我说许校长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说你看过我是谁吗？我想不起来。我说我是林三高。哦，记得。你说老师啊，两种学生还记得的，要么什么调皮，要么书读好，普通的都忘记了。我是调皮的，他还记得了啊！已经离开学校这么久了嘛，哦呦，哦，你再来看我啦！你在哪里读书呢？我说我在交大。哦呦，我们小学没有一个人学生毕业到交大的哦。哦，你真是给我们学校沾光了。哦呦，捧我了，飘飘然的吧，是吧？飘飘然的时候呢，然后我跟校长说：“校长，我今天来看你了。我小学五年级了。”偷了七个黑的围棋子嘛，七个白的子嘛，我良心很不平安嘛，我带了两盘围棋子来送还给你了。哎，他说哪个学生不偷的？都偷的。哎，我说这是当然，好多学生都偷的嘛，哪个学生不偷的？我说我信耶稣了，说我良心不平安了，圣灵感动我了，一定要把我偷的钱呢来归给你了。这是什么？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信主的时候过了十天了，看见同学骂他一句了，我才发现不对了嘛。我进一步了，发现我自己抽屉柜子有好多东西了，有好多的铅笔粉笔啦，是顺手捡啊捡来的，有些书啊借来不还的啦。中国人你要知道老的风气了，偷人家的书不算宅啊，一个是文雅嘛，你为着书的嘛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话，常常有一些朋友的书都我都偷了都不还的嘛，好大一大堆了。我有两次了，把我所有抽屉柜子翻清了之后了，好多了我都忘掉了嘛，我一个一个去对付。这什么？ 引导我走一路。我这样去对付过了之后呢，最后一个的结果，圣经所说的，对神对人常存着无愧的良心。圣经有一些话你去执行很难了、对于神的良心无愧，靠什么？我们有愧吗？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了，我们良心无愧了。但对人有亏的话呢，宝血不洗净的，宝血不洗净了。我信主之前了，偷了人家20000块钱，我信主之后了，我良心平安了，我在神面前良心平安了。我看这个朋友嘛，我偷这欠他20000块钱没有还嘛，我这良心怎么平安呢？我必须要20000块钱加上利息还给他。我对神良心平安，对着人也良心平安，对吗？所以圣经的话好像很普通了。保罗说，我对神对人呢、常存着无愧的良心的、这个保罗以后被神所用了，这个一个过程。你一定到一个地方，对神良心无愧，对人也有无心良愧。你我呢，总是以前对有一些人的良心有愧的。那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，我跟你们讲了嘛，我听福音嘛，你想起来了，我他们说我罪人，我不是嘛，我就想起来我学校偷的东西嘛。还有一个，我浙江定海，我们私家邻家了住个大合院的，我的叔祖父很有钱呐、没有孩子，领了一个儿子比我小一岁，我觉得小叔叔的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没有功课的，一回家了书包一丢就玩的了。在哪里玩呢？在当中的操场来玩的嘛。那玩玩玩的话总会吵架，女孩子吵架动口，男孩子吵架动拳头。所以那一次我也不知什么道理了，跟他打起来了，打起了两个家长亲戚过来把我们拉开了，他气我要命，我气他要命，从这种不讲话。我听着他给他妈妈打了好高兴，我听着他生病了巴不得早一点死啊。那我们定海人还有一个习惯的哈，12月了，过年之间吃年夜饭，邻家门的人都请了一种吃饭的嘛，本家的嘛，他家吃年夜饭我不去的，我家吃年夜饭他也不来的，我们全家都去了，我宁可吃白饭也不去家他们去吃年夜饭了。我们两个家属，这两个孩子有志向，以后做大事，哎呦，好神奇的，做大事啦！我一心主了，圣灵感动我了。你跟你小叔叔结怨，3年不讲话了，向他道歉。我是主啊，我跟他打架了，80%错是我的，是他的嘛，我顶多错了20%嘛。他说他80%，这个不是你的事。你自己是你的责任是20%，想在认罪。我说主，我再不敢了嘛，不要去认罪嘛。我这10几岁嘛，怎么好意思啊？哎呦，圣灵一直感动我，感动没有办法了，我只好去了。我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圣灵感动我都认罪了，我这个叔叔家都已经3年没有去了嘛，是吧？你呀、答应我一个祷告，我去按电铃了，不要他开门，进去还容易一点嘛。我一进去了，电铃又按嘛，手都会发抖的了，又不要按嘛，是吧？结果按了一开门就是他，门一开，来做什么？哎，我说小叔叔，很对不起了，我3年跟你结怨了，我信了耶稣了，向你道什么道歉不道歉？门一关，不让我进去，我良心就平安了，你看是吧？我总已经向他道歉了，他不让我道歉吗？我总已经道歉了。所以我呢，一面是把伪妻子还掉了，一面跟我小叔叔道歉，所以他不接受我的道歉了，我的良心无愧了。这叫什么？神应着他的名呢，引导我走义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劝你们好吧，你们有灵命的成长，这也是你们要我来讲道的了。你不是单单听我讲道，听了我讲到了回去了，好好查查你自己所有的东西有没有不义不法东西在你走了，你一定要除掉，一定要除掉了。那我再跟你讲一个故事啊，我有好多故事啊。我到台湾去了，我在超生公司做事， 台湾呢有个肥料公司姓李的一对夫妇是基督徒，太太不识字的，说我们三个人呢在肥料公司先传福音的，传福音呢他一个事务股长姓主了，总务股长不在，因为他儿子流取了车祸死掉了，但是总务和科长的太太姓主了，再过一个月总务科长来了也姓主了，那很好了，我们就会聚在他家，他的客厅呢只有三个榻榻米了，啊，六个榻榻米的房子了，我们坐了28个人，只能坐10几个人吗？坐了满满的，满的这么松的了，弄堂里头走路地方也是了，厨房也是了，卧房也是了，也没有麦克风，说我喉咙都这个时候训练出来的嘛，我讲了很好啦，那很好的时候，我那个台湾造成公司做工程师嘛。有一天呢，我去看晚上呢，下了班之后去看那个姓李的弟兄。我在李弟兄家里头呢，这个总务哥哥姓陈的，这个陈弟兄打发人呢到李弟兄家里头找我。哎，李弟兄你来，我什么事啊？你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我是什么事啊？他也不告诉我。所以我说，我这个李弟兄家了，哎，你陪陪我吧，一同去吧。什么？一到后门进去了，他的下女，那个台湾都有人帮忙，年轻的嘛，坐在地上了，他的名字叫做秀兰，哎呀，他说秀兰呐、啊，长得好漂亮啊，我跟着秀兰一同进来的。你住在哪里？住在山底下一个土地庙的。我问陈太太了，这个秀兰怎么搞了？那是他小学的一个老师了，来他家看他。回去了嘛，又过个小路的嘛，所以这个主人呢叫他佣人陪着他去嘛，陪着他回来了就坐在地上了，是这个了，他什么乃是鬼附在他身上了，鬼在附在身上了，那么好了，主人叫我赶了吗？我还没有赶过鬼吗？我还没有看过鬼附的吗？圣经也知道我叫奉主耶稣名叫你走，他说我偏不走，我说你一定要走，我答偏不走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都没有办法了，我的本领都用光了吗？我也没有看见过鬼附的嘛，你赶鬼怎么赶法吗？就奉主耶稣名赶鬼吗？他说我偏不走， 你鬼说话了、 哎、不肯走啊， 鬼说话的， 他也会说话嘛、 哦、 说话了，我偏不走，哎呀，讲了10几分钟也不走，那么这个陈家的主人呢、啊、是无奈的救吗？这个李弟兄也不太老练嘛，是我去传道的，我才23岁了，我的刚刚大学毕业，22岁毕业的嘛，我这20年轻人啊，他都赶不走嘛，那我福音怎么传呢？我忽然想起来了，我问陈弟兄陈太太，你家中啊有没有啊没有信主耶稣啊点香的蜡烛，香坛，香插坛，香是插在一个坛子上嘛，有没有？他说有。有没有麻将牌？打麻将嘛，没兴趣都打麻将，家中有吗？有，拿来丢掉。他说我不敢丢，我说你不敢，我跟你丢掉，我跟你丢掉了，他拿出来了，烧香的香炉啦，那些东西都拿出来了，我给他全部的丢在门外的垃圾桶。我一祷告，说你不要祷告了，我走了。他说下来吧，一同走吧，我汗毛都站起来，好多鬼耶，不止一个鬼了。那你看我开头啊赶他不肯走，什么家里头还有一些拜菩萨的东西，这些东西还在呢，不清理掉了，魔鬼凭着他呢能够进到他家了，不会走来害他们了。所以我也告诉你们了，我相信了你们这一代人呢到德国读书了，不会摆菩萨的香了再带回来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不知道了，会不会有一些人的迷信了，还会带下来的了。那么我在美国传道，按照我的美国经验，马来西亚好多学生到美国读书的里头挂一个佛教里头一个的东西了，挂在胸口里面了。那我不知道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啊？到马来西亚到美国读书吗？有一个的袋子了，是佛教东西了，也有在那里到了摸着它来祷告的信佛的，这种迷信的东西了。所以迷信东西了，所以像台湾呢、啊、看命算相了，讲的好的都不会实行的，讲的坏的都会实行的， 说看病看医生了，看那个看命算相不能去算的了，最讽刺了，看这个算相算个算命看相的人呢，说你明年呢会有祸患，他自己有祸患自己都不知道的，骗人的嘛。所以这个呢，有许多的佛教的里头鬼神呢，借着这些东西呢，能够附在他身上的。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德国看见过有一个电影吗 ？Exorcism， 有一个家庭呢到非洲去了，回来女孩子被鬼附了，你们看见过没有？你们没有看见过呀？哎呀，你们看的太少了。美国的一个家庭到非洲去是去旅游，非洲到埃及去旅游，回来了。女儿被鬼附了，鬼附了之后没有办法了，也不吃不喝的了，不吃喝不喝的，躺在床上呢乱讲话的了。后来他就告诉天主教，天主教一个神父来帮助他了，没有帮助他，这个老的神父也来了，天主教帮助了。所以这个电影呢，老的神父和年轻神父呢一同来把这个身上的鬼又赶出去了，没有赶走。老的神父心脏就发了，死在房间的里面，死在房间的里面了。那么心脏没法死就死了，所以以后就打到殡仪馆了。年轻神父的话呢，再来赶鬼了，赶不出去了。这个电影上了，这个年轻神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。那这个电影呢，真的。不过跳下自杀是假的，做电影在写的，以后被鬼赶出去了。所以你们如果去看这个电影了，这个电影呢，在美国30多年了，才叫美国的社会的确有鬼，不是单单理智的、科学的了，有鬼的事情发生了。这个事情呢，影响到美国社会民间的信仰的程度的了。所以这一些程度了，只有主的能力了，能够把它赶走的。那么总是要紧了，像我在基隆赶鬼什么，赶不走。把他家里头了，从前拜菩萨的香炉啦，点的香烧丢掉了，一赶鬼才肯走。说这是什么呢？说到第三节，说我这样了，是我在这家成家了，我是早就把所有信主之前跟偶像有关的啦，犯罪的东西我全部都清理干净了嘛。这个成家的话，信主了，已经信的话，没有把从前信主之前的拜菩萨的点的香炉的还丢掉嘛？说我把它丢掉了以后呢，这个他用人身上的鬼就赶走了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叫的第三节了，乃是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走义路了，请记得义有两个，一个是不犯罪不做不法，一个活出来合神心意的。不犯罪不法这是消极一方面的，要活出真面神的性情了，这是正面方面的。所以我们一面呢讲到公义都是消极方面原来最蒙主赦免了，但我们没有活出正面的爱人，正面呢不欺负人，正面的光景呢乃是行为中间呢对人非常有爱心忍耐的对待的。这个呢我们常常没有，但是我们信主了之后呢，开头是诚意了，以后要行义了，要行义的话呢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灵魂就苏醒了，来行义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到了第三步了。好，所以你会看呢，诗篇的话到底怎么说法的？所以他灵魂的苏醒，苏醒意思啊，就是恢复了，就显出功用来了。那么有这个的话呢，这会看见什么呢？他有了清朝地和安静水杯的享受，就是灵魂苏醒了，发现身上仍然存留许多不洁和不义的了，不讨生喜的东西，所以按秉着圣灵的光照引导了，找出欲望在人世之间有因亲友的恶待和环境中的打击，以致内心受到创伤，甚至受到荼毒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讲义15年就已经编了。3年前呢，我增加了第三点，我三年就增加了，我以往都没增加。为什么缘故？乃是我到大陆去了， 去传福音了。我遇见到有一个人没有信主，很难信主，怎么跟他讲的都没信主，我都很稀奇了。以后就我问他了，他们说这个人呢心理上不正常。为什么不正常？年幼的时候受到他亲切的虐待，内心受伤，一内心受伤了，再着做人呢，跟人际来往的反应呢，跟一般人不同的，他里头有一种苦毒，这种苦毒呢，任何事情他没有喜乐，任何环的环境呢，他没有愉快的啦，有一种苦毒在里面的，是谁？不是他，是幼年的时候了，有人给他加害在上面的了。那我告诉你啊，我再有一个的例子。我在纽约呢，我们会二十几年了，这句话也是二十多年前了。有我姓张的一个的弟兄，男孩子 Stony Brook 读书的，19岁，信主了。他的爸爸是个律师了，在台湾，没有回到美国来。他妈妈是基督徒了，带着他在美国住的了。妈妈也信主了，他也信主了，很好。信主了之后呢，他已经信主了。他隔壁邻居呢，乃是学气功的，所以他呢跟隔壁邻居学气功了啊，气功呢不一定坏的啊，不过把人身上一种能力呢发挥出来了啊，发挥出来了。这气功学得很好啦，所以邻居说了：“哎呀，你的天分很好，我再陪你去找一个师傅，找一个和尚，去打坐，打坐打坐了有。”上帝的能力临到他身上，他感受到了圣灵的身上了，能够给人医病，能够为了病人祷告的了。说他教会中间了，有人有病了，他很爱心了，去为他祷告了。我的内人那一次了，刚刚在教会一楼走楼梯没有小心滑下去了，有点受伤了，他到我家了替我内人来祷告。我一看就祷告，呼，这种祷告发的。我他脸的样子吓死了，怎么祷告这种祷告法的哦？我发现什么鬼附在他身上？怎么鬼附的？他不是从邻居学气功鬼附的，那这个邻居带他去坐禅的。他坐禅，你要知道，两个腿盘着，两个手盘着，眼睛对着鼻子，鼻子对着心，这样坐禅的话，你会悟道。有外道能力进来了，这是什么？这种坐禅呢、啊，眼睛带着鼻子，鼻子带着心的，用一种思想真空。思想不真空了，鬼不来的；思想真空，鬼要来的。所以他知道外道的能力进来了，能力进来了，他觉得有一定的能力嘛，结果是鬼附的嘛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为他祷告了。所以有一天的礼拜二晚上了。我们的一同为这个男孩子祷告，男孩子祷告祷告了，我也领头祷告，祷告祷告，啪倒在地上，流口水，眼睛发白，我们几个长老都吓死了，都倒在地上。我说没问题，我已经有个赶鬼的经验嘛，回出去了。我等着20分钟，他坐起来了，有黑暗东西从他里头出去了，很好了，没有事了。没有事的话呢，我就到远东来传道了。2个月回去了，他又被鬼附了，又被鬼附了。又被鬼附的话呢，我没有回台美纽约之前呢，已经被鬼附了。他遇到教会中间呢，教会为他祷告，也是一祷告，我同工给他祷告的，一倒下去了，眼睛发白，口上流口水了，啊，那同工给他祷告，祷告好了，过段时间又来了，那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走传道很实际的嘛，遇见事情很多嘛，所以我要赶鬼的话赶了，就赶了鬼之后还在回来的啦，所以我去找了，乃是美国人做的传道赶鬼有好的能力的，那么找了有一个有能力也赶不出去，以后知道 Philadelphia 有一个呢，就是 Roger， 他有一个的机构呢，就属灵征战的那个学院，专门给人赶鬼的。那我以前不认识，有人介绍吗？我认识，跟他认识吗？原来他是菲律宾的传教士， 他本来知道不知道怎么赶鬼的，到菲律宾好多鬼妇的了，然后在那里学了鬼妇赶鬼怎么赶的、啊、是我们带这个姓张的男孩子、啊、去到菲拉戴菲了，让他赶鬼，让他赶鬼的话怎么赶法，赶了也不走，是我们在旁边看了、啊、我也学本领嘛，我传道传了这么多年嘛，赶出去了一回来嘛，是吧，我看他怎么样呢，赶不走，坐下来，你犯罪了，你信主了，信主了多久了，已经有六个多月了，你以为认罪，认罪了，你罪有没有认清楚，我认清楚了，你想想看有什么罪没有认清楚、啊、他说我有一个罪没有认清楚，甚至传道人呢、啊、带着他认罪，认罪过了之后还有没有，还有第二个罪没有认，带着他认罪了，认罪过了之后呢还有没有，还有第三个还认罪了，第三个认罪过了之后，你考虑考虑看，你到底心中有什么苦恼？他说：“我心中有个苦恼，我孩子的时候，找我的亲戚 abuse， 怎么 abuse 都没仔细讲，我都不好意思问他。他男孩子，你知道吧？有一些社会中不好的了，又是专门男的了，找年孩子、小孩子的男孩了，那个同性恋的，哈、哦，怎么同性恋法？”到肛门里头去的了，你知道吧，这个是社会中间不好的嘛。他说我恨这个人一辈子，我一想到他里头就恨，这样就恨了。那个传道老者说你一定要赦免他，他说我呢年轻的他把他 abuse 了，我里头有个苦都在我里面了，怎么样办法都没有用。他传道人跟他讲了，你要想想看，到你信主耶稣犯罪比你这个人比你那个坏的人还要厉害的，主都赦免你了吗？你有赦免他吗？这样跟他讲了讲了，他才肯认罪了。那认罪了很特别，这 Roger 会赶鬼，但他已经50多岁了，一位姊妹也传教士了，还不到50岁，是女的，认识鬼的，所以圣经里有辨别主灵嘛，那我从来说圣经都没遇见过嘛，头一次遇见嘛。他身上有鬼吗？鬼出来讲话，出来讲话，回去换一个鬼，声音都不一样了，再回去16个鬼，他有辨别主灵的恩赐的啦，我不是一个啦。所以我在基隆赶鬼说、哎、天花板上鬼下来嘛，我都搞不清楚嘛，有鬼有不同的嘛，我也不认识嘛，是吧。这个姊妹呢能够辨了16个鬼啦，然后 Roger 是来给他赶鬼，赶了1个多小时，是我给你赶的都赶了。姓张说有一个鬼你没有赶，他说我知道，怀疑的鬼。什么怀疑的鬼呢？他说我头一次了，他鬼附了给我赶走了吗？鬼已经赶走了吗？他读书了，一读到书的时候晚上想的主耶稣救恩到底真的假的，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人的罪是真的假的，一怀疑鬼就进来，鬼就进来了。所以呢 Roger 给他赶鬼的头一个赶砍门的鬼，砍门的被不赶走了，里头的鬼赶不走的，砍门的走都 赶走了，里头鬼都赶走了，还有个怀疑的鬼要他自己赶，你自己赶，我他说我帮你忙把这个怀疑鬼赶走，把怀疑鬼赶走了，鬼全部干净了。那这个时候有个诀窍是什么？他年轻的时候被人虐待的了，那一种的苦毒，一个就赦免了而除掉了，是吧？如果这个不除掉，鬼也不走的。那么再有一个啊，乃是了把怀疑的鬼都赶走了。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信主耶稣不是开玩笑的。有灵界的事情发生了，你们没有接触一些特别患难的事情了，或者信主耶稣不信耶稣是差不多嘛？你以后多走有的经验了，差了太多太多了。我们人活着了，就看见都是物质世界，就背后有属灵的世界，有神的存在，有魔鬼的存在，这个影响到我们物质的生活的了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明显呢就归附在人身上了。那么我们呢，基督徒要赶鬼了，是吧？不光是有鬼附在身上了，连你年幼的时候受人的苦待了，你里头呢有一种的苦都在里面了。 这个不除掉，你树也都不好，事情也做不好，结了婚就婚姻也不好，这个除掉，这个什么呢？都能够除得清楚了。所以我呢，按照我的几个经验来说呢，一个人呢，乃是有的时候呢，终于一些内心受到了伤害的，留下苦毒。如果你们哈，我相信你们这在座的没有，但你们如果在同学朋友中间有了，有的时候啊，要找心理医生的协助。讲的没有用，没有这么简单，有苦都除掉了，心理医生或者能够帮助你，最好的帮助，基督徒帮助他，把里头的苦都能够除掉了，苦都除掉了之后呢，这个基督徒呢才会发生功用，才会呢叫他在神面前的灵魂的能力兴起来了。那这种例子非常少的，我已经遇见了，所以我也劝你们了，即使你们没有了，从你们要知道这件事了。如果万一了，你们的有基督徒的朋友不在你们 Frankfurt 或者别的地方了，有这些事情发生了，你们要知道他了，一定要帮助他把苦都除掉，用恨人的地方苦掉。为什么恨他？因为他害我嘛，我得恨他嘛。所以他害我了，我里头的苦都在里面，做人都不会正常的。所以我们做基督传福音了，不光叫做信主了，就生活正常。还显出功用来的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第三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了，这里这个了，第三段呢，是我四五年前加上来的，因为我以前没有遇见过了，有人心中有苦毒的，我以后就遇见了嘛。所以这个的话，也是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里面呢，引导我走义路了，把这个苦毒了都能够除掉的。所以然后呢，我们的灵魂协助能力来了，能力来的功用就显出来了，那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了。所以这个呢，我盼望你们能够注意的啦。那么好啦，我们来走义路。怎么走义路？去掉了不洁和不义。你没有信主之前呢，有一些呢偷人东西的，啊，借人不还的，也等于偷一样的，是吧？有一些了犯罪的器具了啊，像打牌啦，像这吸烟的啊，那一些器具了，要快快把它丢掉了，快快把它丢掉了。那么，因为信徒因为行为因为行为而蒙神喜悦，乃是单因着信这个称义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就是本乎恩也者信了，这神所给我们的，是叫我们称义的了。然而信主之后，与我的天上神灵有圣灵的光照了，进一步去掉留下来的不洁和不义了。这不是信主称义的条件，那也称义后的果效。所以你圣经啊，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？使徒行传第十九章，乃是说福音传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了，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了。评述神写所的，有许多人把书拿来了，堆在众人面前焚烧。他们计算书价，便共和15万块钱。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称义靠着宝血，在称义之后呢，要把你以往那些东西了，全部的除掉。所以圣经呢，不光有真理，圣经还有历史，还有榜样了。所以他们保罗到以弗所传福音的话，信了主了之后呢，信的里头有一些信邪说的，也有这个信邪说一些书嘛，一些器具嘛，就信主了之后呢，把这些邪说是全部拿来了，都烧掉了。那我也劝你们一件事，好吧，我跟你们不认识啊，你们没有信主了，有没有一些不好的小说看了没有？我不大相信你们没有看，哎，看是已经看了，小说了，淫乱的小说，不好的小说，请问要注意一下啦，这些小说有没有留下？看过是已经看过了，就过去了，有一些嘛不舍得丢，还留在你家里头的啦，你藏在箱子里头，怕给你的太太看见，更怕你的儿子看见。 自己还留几本书在箱子底下了。我要劝你们啊，拿出来烧掉。不要说怕太太看见，看儿子看见，你自己心中都不安嘛，都不敢给你儿子看见，怕儿子学坏掉了嘛，是吧？但你自己还留着嘛，这些书啊，全部拿来，全部烧了。这些东西留在你里面了、是成为魔鬼在你身上危害你的根据地，这功了。所以你们呢，我相信你们不会有些拜菩萨的那一些的盘子啦，那些香炉啦，大概你们没有，但是你们有你们这个时代里头的罪恶败坏的，有一些的非常坏的小说。那我再去问你们一件事啦，你们在德国有没有去租一些 DVD 不好的 DVD 看过了没有？在美国很普通哦，年轻人很普通了。那么这个呢是从前租的了啊，丢了就丢了，你会不会买下来留在家中的？我请问你啊，我不相信你们有金菩萨的香炉这些东西了，但我怕你们有一些 DVD 啊，是那些淫乱败坏的 DVD， 这些呢是今天时代中间了魔鬼做工在你身上了，不义和不洁的东西要好好的除掉了。你不光心中信主耶稣了，但心中因为信主耶稣了，因为有一些东西 DVD 还留在你家里头的，要好好的除掉。那么还有一点啦，我不知道你们学音乐的人有好多的唱片对吧，好多唱片了，有的信主的，有的不信主了也无所谓。你们有没有摇滚音乐的唱片 ？Rock music。所以我就认识了哈，在美国呢，中国人做音乐最好的叫林旺杰。他呢，林旺杰呢，乃是呢，一面是俄亥俄州的那个交响乐团的指挥，一面是 Florida 的交响乐会的指挥了。他非常非常指挥出名的了。他从印尼来的。他是印度尼西亚来的，印度尼西亚他的中学了，茱莉亚一个教授了，非常教得好。他一个好朋友了，也是在茱莉亚做教授了，没有想到这个好朋友把他太太拐了，两个跑掉了，所以这个教授气死了，一辈子不结婚了。那做什么？他每一年到远东去了一个地方去看了有没有好的弹钢琴的。来到印度尼西亚了，碰见这个林旺杰了，江林了，钢琴弹得很好，几年中学了，全印度尼西亚钢琴头一名，所以请他呢到酒店来读书。他说我不来，他说我给你公费，公费我也不来，为什么？我还有妈妈，还有个姐姐，没问题，妈妈也来，姐姐也来，然后所有一切费用啊，都这个教授给他负责。哦，因为教授看见这么好的人才嘛，好的来了之后啦，他觉得非常神奇了。一到酒里啊弹琴了，同学弹的比他都好，印度尼西亚头一名嘛，这个在酒里同学都很好嘛，结果在酒里拿到了 master degree，master degree 拿到了是转了，转 conducting， 指挥的啦，到 Yale 拿到 conducting 的指挥了，那这个人是中国人的音乐家了。最好的这个的林旺杰了，这个林旺杰了，他在酒店读书的时候，两个女儿啊学钢琴的老师，每一个礼拜到我家两个小时。现在怎么请得动他的？现在你请他，现在10万块钱一个小时他都不来了。但是他还做学生嘛，很穷嘛，所以我跟他很熟啦。那我跟他很熟，他告诉我林弟兄啊，你的孩子了，你也教育他学音乐，对吧？切切不要去听 rock music。 他你孩子啊十几岁了换是 rock music， 一学 rock music 弹琴了，你 classic music 弹不好了。所以这是他劝告我，我是外行了哈。所以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不好？ rock music 情感情上的发挥，所以 rock music 呢许多的淫乱男女败坏了，这 rock music 了，所有 rock music 的明星一定吃毒药的，一定婚姻乱的，否 否则的话好的 rock music 出不来的。所以音乐界呢也有音乐界坏的地方了，所以林旺家呢劝我了，你的孩子和教会中的年轻人就告诉他了，切记不要碰 rock music。 那么如果你们以前欢喜 rock music 了是吧，信主之后嘛，总也是积雪了，那我要劝你们了，把 rock music 的唱片全部丢掉，这些是不疾不义的。因为什么呢？ rock music 的发挥人的情欲了，发挥出来了，这是 rock music 了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今天时代中的魔鬼所用了，害我们的这一帮人的。所以今天时代呢，魔鬼不会有害你们去家不这供香了、点香了、摆菩萨，这个不会的。我这个年代是有了，你们这个年代是另一种的东西了。所以把这些不接不发的东西啊，都要除掉了。所以呢，这里的话呢，在使徒行的十九章呢，已经呢把这个除掉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好了，那么他是的罗马书第六章怎么说？这样说来，说我们可以忍耐罪中叫恩典先多么断不可以？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以在罪中活着呢？我因此啊，自己勉励对神还对人，常存着无愧的良心。所以保罗才这个以后被主所用的嘛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走义路啦。那走义路的话呢，还要了去掉了卑下，卑下低等的不一定好的不胜的东西了，与意念这个好、哦、意念了。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、啊、这里说了，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啊，要了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这个追求圣洁了，非圣洁没有了那个建筑不是普普通通就好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有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灵魂的功能呢，需要做救赎的大能的救法与爱的复位了，慢慢就恢复过来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才会到诗篇二十三篇的第四节，否则你停在第三节了，不会长进了啊。那这是一个事情啦。那么再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正面的。为神的名而活着，为什么？圣经的希伯来第三章了，同盟天召的圣盟的弟兄啊，我们这一帮人信主了，是主把我呼召出来的，跟我们朋友同学分别了，我们今后是为他活着的。不是你书读出来有好的工作啦，有好的职业啦，结了婚啦，家庭好好好啦，养育儿女好啦，这不是我们基督徒。基督徒叫我们呢跟别人分别出来，我们属于他的了，是为了他来活着的了。所以我都已经跟你们讲了嘛，我在台湾造纸公司就有八个工程师嘛，他们工程师又做了很大嘛，十年前了，死的死，瘫痪的瘫痪，都没有用处了。我今天还能够有用了，那并且我有用是什么呢？我绝对相信了，我在地上活到这么长久时间了，我传福音带人得救。勉励人教会那个爱主，这些功劳呢成了永永远远的，还不光是今天的。所以这是我心中呢非常的踏实，我也不怕忙，我也不怕累，只要主给我体力还可以的话，我到处来侍奉主了。是什么？我是累积财产在永世，还不是今天的了，是吧？那这是我做基督徒了。所以一个做基督徒不光反面除掉了，是正面的为神而活了，这个而活了。那而活的话呢，因为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啦，所以呢，保罗怎么说？我为主被求劝勉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也许你在地上活着了，在神手中成为有用的仆人，不要了，在神手中很好了，但你没有功用。是吧？所以你总要传福音了。那我也知道了，我刚刚信主的不敢传福音了嘛，一传福音了还没有传脸就红了嘛，啊，都不会传嘛，这头一直咬着牙关传了，以后就敢传了，以后不见一见就传过来了。所以我传福音了也是从很浅地方出来的了。我头一次了不到是什么，我已经呢初中信主了，高中大学了七年呢都很爱主的，到了交大了，我就带领团契了，是我负责的了。 很好了，但我没有上过复印讲台。在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以后在上海呢，有些家庭布道会，这个姓白的弟兄在家庭布道会呢，有一次安排我做讲道，我头一次讲道，我预备两个礼拜了，才敢去讲的嘛。讲什么的话，我还记得了，是讲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，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得安息了。我好好讲了，预备两个礼拜了，讲过了。上了会了之后呢，就两三个人举手，啊，两三个不容易了，有两三个也很好嘛。那我就回去了，两个人陪着我的，一个姓许的一个传道人，一个姓梅叫梅一林。梅一林那个时候全中国公共卫生的权威，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了，所以我就走了，跟他们两个人陪我走嘛。我就说了，哎呀，我说你们两位了，我头一次布道会了，我有什么地方不好，你给我改正改正吧。是吧？姓许的说：“哎，林弟兄啊，你呀、啊，刚刚讲这个话了。”梅九拉了他，不要他讲话。哦，林九，你讲得很好，你知道我好不好？他都不让我，不让他讲，是吧？为什么不让他讲？怕一讲了之后，我下次不敢了嘛。啊，所以我那次回去了，嚯、哦，高兴得不得了了。回头想是乱讲的啦，头一次讲的啦。但感谢主了，我乱讲是乱讲了。从那一天之后了，我开始。聚会中间来有布道会，开头多少人？二三十个人参加，小的两百三百的话，一上去的话就不行了嘛。那所有传道人啊，都经过这个事情了。那我再告诉你一个故事啊，我认识个御立功呢，他已经过世了嘛。他是基督教家庭毕业的，长大的，到神学院毕业了。到神学院没有毕业之前，有一次一个教会就在讲道了。哦，他高兴得不得了了。我这样神学读书了，还没有一次教会请我讲道，这次教会请他讲道了吗？他准备了好多了，可以准备了讲一个钟头了。一上去讲十分钟，讲完了我。讲完了，那怎么不讲十分钟吗？下面怎么办？他说我激到一个地步了，不过头上出汗了，手的心都出汗了。这不好意思了，十分钟讲完了，我预备了讲一个钟头嘛，开头都是这样的，就这样学起来了。所以你这样学起来都是不会了，你要脸皮厚，下次再讲，几次讲了之后了，你比较稳定下来了，稳定下来。你开头讲到的时候呢，眼睛看天花板看地板，不敢看人的，看见人都怕死了。是吧？以后看着人讲的嘛，不是看着天花板讲的。那这些经验总慢慢要学的了。凯多都没有一个人呢，一人信主就会讲道的了。那我行过这一种操练出来的，那我把我自己经验告诉你们，是吧？不光叫你们呢能够成立并且正面啦，成为神有用的仆人的，这才是神拯救你们呢所有的盼望。也是你们在世上最大的价值了。你这样的侍奉主的话，带人信主了，带人爱主了，你这个劳苦了果效成到永永远远的，好吧？所以这是我劝你们的。这是什么？这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，有第三节之后呢，才会到第四节了。经过了死荫的幽谷，在教会中间好多的难处，在属灵生活中很多的打劫，到一个地步结。这不能够往前去了，主会进一步带你们了，然后呢，你们冲破了这个难处了，然后继续侍奉主了，才会到了第五节到第六节，那这一步一步来的。好，所以我只能够跟你讲第三节了，好吗？第四节、第五节的不跟你，第六节不跟你们讲了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当初不是我们拣选你，是你拣选了我们。不是我们自己想来信你走属天的道路，是你呼召了我们呐、来叫我们改变。你先用你的宝血叫我们罪，叫我们得到洗净。你又因着你复活了，重生住在我们的里面呐，叫我们享受你的同在，享受你生命的里面呐那些崇高的品格，在我们身上自自然然的活了出来了。就我们不光能够称义，也能够行义。 在我们生活行为中间呢显出你自己的荣美。我们也更谢谢你了，你还会逐渐的训练带领我们呢，就我们在地上成为有用的器皿，就是我们做见证，就是我们生活的表现啊，好就我们的亲友都能够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了，福音就传到他们的身上了。主，我们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，他们都是你所爱的，都是你所特别拯救的了。但愿这一天的话语，圣经的话感动了他们呢，成为今后他们的生活，基督的生活的里面呢，一件一件呢都显在他们的身上。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你是工作的主，我们相信你会带领他们呢，直接恩带领他们呢，叫他们尽早的成为有用的工人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阿门， 阿门。 结束了。 哎，结束了，完了。 还有什么？ 啊， 还有。 我其他来不及讲了，没有事了啊。 稍微讲一讲，稍微讲一讲。Thank you.